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歌手陈慧娴的一首《多少柔情多少梦》，是一首粤语歌曲，收录在她1984年粤语专辑《故事的感觉》当中，一起来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歌手黄品源的一首歌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，发行在他第一张专辑，也就是1990年发行的《男配角之声》当中。这首歌呢是黄品源自己作词作曲的，是一首伤心的情歌。